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67集。朱夏横眉立目道：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？来人，把这泼皮拖下去。 立时有几个仆役上来要拖人，模样看着陌生，看来都是这女的带来的。夏侯恋拇指轻拔刀弹，燕翎刀划出一截，说道： 刀剑不长眼啊，各位，好歹是都主的地盘，不宜见血光之灾。 众人起得忌惮，面面相觑。朱夏气得发抖，又要说话，夏侯恋抢先一步说道： 嫂子，小弟劝您三思而后行，小弟和都主乃是过命的交情，您养尊处优，恐怕不知道过命是什么意思。 他撸起袖子给他看臂上的伤疤， 瞧这一道差点废了我一条胳膊，就是为都主挡的，还有这一条，这一条，这边这一条，全是。 朱夏瞅着那些令人心惊胆战的伤疤，心里没了底。原先以为就是个上门打秋风的穷酸，都主念旧不舍得赶，他来做这个恶人。现下看来倒有几分分量。朱夏堆起笑来，说道： 原来是夏侯兄弟，都怪嫂子没眼力，误会贤弟了。来人，快看茶。 夏侯恋和朱夏两人大眼对小眼坐着，朱夏心烦意乱，恨不得他早些离开。一会儿沈觉回来，难不成还要和这个流氓同桌吃饭不成？他还想和沈觉二人共处，一同赏月拜兔呢。料想应是不会，毕竟是个番子，哪有和都主同桌的道理？朱夏心里还是没底，换人拿来酒，拿来几碟小菜，招呼夏侯恋，就盼他喝醉吧，把人抬走了事。谁曾想夏侯恋一连两壶酒下肚都没醉，坐得稳稳当当，一副还能大战300回合的模样。好不容易挨到天擦黑，沈觉终于从宫里回来，夏侯恋和朱夏面对面坐在堂屋，听到院外一溜脚步声，朱夏欣喜地站起来。昏沉天色下，沈觉风尘仆仆学进门，打眼一看，满眼花红柳绿，还以为自己走错了道，又转过头才看见朱夏站在门边上，而夏侯烈坐在桌边嘻嘻冲他笑。朱夏跨出门槛，迈着小步赶上去迎接，谁知身边一个黑影窜过去，挡在他身前，一把抓住了沈觉。 小觉，你可回来了。 夏侯恋一手牵住沈觉的手，一手挽住沈觉的腰，引着他往里走，坐在桌边，还不忘吩咐下人： 拿铃上菜。 小觉， 朱夏愣了。夏侯恋一拍脑袋说道： 一时高兴把小名给喊出来了。嫂子有所不知，我与都主交情深厚，向来是直呼小名的，我喊他小觉，他喊我小恋。 说完转头问沈觉： 是吧，小觉？ 沈觉看着他，灯影下夏侯恋眉眼弯弯，一双黑漆漆的眼里掺了灯火，像金色的荧光，笑得太夸张，做戏做得太明显，不过倒有几分可爱。沈觉抿着唇笑了笑，说道： 不是。 夏侯恋没想到沈觉会拆他台，顿时愣了。朱夏一喜，正要说话，沈觉却又说道： 你记错了，我向来是唤你叫阿恋的，叫你小恋的人太多，可这阿恋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叫。 夏侯恋呆了呆，忽地意识到自己还拉着沈觉的手，想要松开，沈觉却反手握住不让他动，他有些不知所措，两人的手在桌底下交握，十指相扣。沈觉的手凉， 是小时候落下的病根，捂不暖，手掌被他握着，凉沙沙的。夏侯恋后知后觉地发觉有些不对劲儿。朱夏强笑着道： 都主果真是念旧，想不到你们交情这样深。 何止是深？ 沈觉轻轻笑道： 阿恋的娘亲为我受了伤，后来溘然长逝，阿恋自己为了我也受了许多伤，我欠阿恋的永远也还不完。 朱夏怆然说道： 原来有这往事在里头，夏侯兄弟怎的不与妾身说，之前多有误会，还望贤弟不要放在心上。 他在沈觉边上坐下，接着说道： 贤弟是都主的恩人，自然就是妾身的恩人，往后贤弟有什么难处只管说与妾身，妾身定然倾力相助。 夏侯恋只皱眉对沈觉说： 你这说的哪里话，我娘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 沈觉不答话。夏侯恋还想说什么，仆役上了菜来，一盘盘搁在桌上。夏侯恋闭了嘴，手还被沈觉攥着，不动声色地下死力气拔了拔，沈觉偏不松手。他看了眼沈觉，后者垂着眼睫，烛光下长而弯的睫羽像鹅翅，在眼下照下一层淡淡的影子，有种温和的美。他看不透沈觉的神色，只好作罢，转眼瞧见朱夏坐在沈觉边上，挨得还有些近，心里有些不爽，便道： 嫂子宫里出来的人怎的不懂规矩啊？ 朱夏一愣，说道： 什么？ 夏侯恋叹了口气，说道： 哼，想是都主太过放纵嫂子，小弟与都主叙话，嫂子当势力在侧，奉茶倒水才是，试问哪家哪户有媳妇上桌的道理，便是我等蓬门闭户，婆娘也该到厨房吃饭呢，怎的嫂子做的这般稳稳当当。 朱夏僵硬地站起来，咬着牙笑： 贤弟说的是，说的是。 沈觉机不可见地微微笑笑，终于松开了夏侯恋的手，执起筷子为他布菜。朱夏站在一侧干看着，恨得咬牙切齿，原本他该与沈觉赏月对酌的，现在他的位子坐着夏侯恋，而他只能站在旁边挨饿。等他们吃完饭，天已经黑了，今儿的月亮圆，挂在漆黑的天幕上，像一片薄薄的剪纸，后面点了灯，晕晕亮起来。夏侯恋手搭凉棚，望着月亮，觉得这月亮又大又圆，有点像朱夏的脸盘子。天井底下摆了香案，正中间坐着一个泥塑的白兔，穿一身红褂子，胸前写了一个福字，眼睛弯着咪咪的笑，瞧着甚是喜人。朱夏跟在沈觉后面，要和他一起拜，夏侯恋横插进来，一面还甚是抱歉地说： 对不住对不住，个头长得大，嫂子站远些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